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 ，hello， 听到吗？ Hello, Nico 又系。Hello。 Hello。 Hello。 喂，真播直播系嘛？真播啊，都系真嘅，都唔系假嘅直播嚟嘅。喂，呢、這个 Post Rocker， 第一次见，即系你平时都系。听 archive 定系网台 app 嘅朋友，咁啊打个招呼先啦，咁啊 YouTube 啦，同埋 Facebook page 啦，同埋呢个香港网台同埋呢个 Car Square 嘅朋友，即系尤其是同 Car Square 同埋香港网台朋友咧，就得闲咧就入一入嚟我个 Facebook page 嗰度俾个 like， 咁啊又有 notification 啦，同埋呢个。YouTube 有可以subscribe 咗就有 notification 啦，咁唔使次次都好似估下咁啦，因为次次都有人话第一次睇 live 噶，但系又唔见多人听咗，真系好奇怪，条数唔知点计噶，真系。大家听到我把声都知道我借个皮噶啦，真系已经。 Nico 啦，未够20秒，个三个 dislike 就出现。 点解咧吓？真系唔明。 dislike 又好有 heart， 充满爱啦。 系啊，冇错。 听到 ，Mayland 听到， 系 探长好。 Hello， 希 听到 ，C 仲清楚大声。 OK。 Free face to the channel 讲 iPhone 10入嚟睇下先。 系。 朋友 ，Starkey 实听到。Kent Lam Hello，Raymond Lam 探长， 突 然今日做乜咁白机？ 好白机， 打少咗 Hello，Post Troker 探长好 ，Elena Hello。 Hello，Man Bob， 咦，上次见，好似见过你呢排啊？喂 ，Hello， 咁仲有，呢、這个咩 ？Five Stupid Channel， 我曾经好耐之前见过你，你好耐冇嚟噶啦嘛？见到 iPhone X、iPhone Ten 先入嚟，咁你好明显咧就系 YouTube。已经 subscribe 咗啦，咁多谢你先。咁另外有呢、这个思汤 ，hello 喺英国嘅，你系咪应该？阿 Ken Lam 啊，有个朋友心水清啦，边个就话咧未入嚟有三个 dislike。咁啱啱之前咧嗰集有 dislike 个，即系好奇怪，即系 dislike 佢又唔知点解唔 live 喺度倾偈喺度 check 嘅，即系我觉得你系咪闹人嘅嘢都打好耐嘅呢，譬如打到个节目完咗都未打完嘅呢。咁啱啱有位中文名唔知咩康嘅朋友呢，就喺 YouTube 嗰边我个 channel 嗰度呢留咗言，就喺狮子山精神病嗰集里面嘅。咁呢佢就话我只係记得一句呢，仲衰过老萧、你唔可以死咁嗰啲呢。哇，即係你讲到咁样就好仇恨㗎啦，即係但仇恨极呢都仲听緊。即系多谢你先啦，即系如果你系嗰个唔知咩康嘅话，咁咧就另外有个即系有样嘢提提你咧，即系我就算见到你咁恶毒咁人身攻击咧，我都唔会 delete 或者我都会照复你，俾个 like 你添仲。原因咧就系咧，我要俾你知道咧，即系有啲不知所谓嘅主持咧，就喐啲都 ban 鸠人嘅，即系你唔啱听你就 ban 人 account 嘅，咁样你咪比较到究竟咩人系咩人咯。即系咁样咧系诱发到你咧更加恶毒。我就想试下咧，仲有几恶毒嘅嘢可以喺文字上表达，因为近来咧表即系都已经研究紧关于啲文字嗰个力量啊。咁我觉得文字对我嚟讲咧，即系。是一种好有限度嘅表达能力嘅方法嚟嘅。即係人嘅心諗咩呀，同埋你嘅感受系点呢，又点可以用呢个世界嗰千零几千隻字去能够形容到呀，係咪？咁我就想睇下佢仲有冇啲更加强力嘅形容词呢，可以喺嗰个 YouTube 嗰个留言嗰度恶毒咁样更加重伤啦。即係我觉得好有趣㗎呢啲人。即係又要好嬲啦，即係见到啲文笔都已经好嬲㗎啦。但仲要有听喎。听完咧仲要留言，但就偏偏又唔够胆 live 喺度同我扯嘅，真系放马过嚟啊，欢迎啊！因为我都想见识下有咩文字嘅力量可以带到咧，即系发泄到你嘅心头嗰个愤怒，或者能够令到人哋觉得好畏惧嘅。咁请你即刻留个留言俾我啦，嗰位唔知咩康。 麦麦探长越来越 深。Hello, 麦麦。 大力举手789度。 Hi, hello, 你好。 又可以听到直播了，因为放紧长病假。 哎呀，阴公啊。 订阅咗之后就准时出现。 喂 ,thank you。喂 ,hello, 哈苏伦。 冯红探长你好。 四个。 好多个星期冇听 live 了。 哦、oh, ,ok。咩四个啦。越来越瘦 ,very good, 跟住四个啦，咁即係点解呢，哦四个 dislike, 我諗你係。咁呢，我今次呢咁巧咁近读你嘅留言呢，我就知道你係 response 緊边个题目。咁但有时有一轮嘴摩打嘴一轮之后呢，你就留个单字囉，我就唔会明白你讲乜嘅。咁啊请你哋如果想表达啲意见嘅时候呢，就 complete sentence 咁样打出嚟。虽然我知道你个感觉好似倾紧偈咁，就即刻答，但有可能即系有个可惜嘅地方就系时差啦。咁我睇到你嘅时候已经 delay 咗，互相两边 delay 加埋成八秒噶啦，起码都。 Rotis Zero 探长你好 ，Hello， 好 ，Albert Joe 探长你好 ，Hello， Sputin Ward City Hello 探长 ，Sharon Hello 探长 ，Hello Sharon。我自从 Sharon 呢上次前次话一集星战都冇睇过之后呢，我觉得好诧异啦。即係有乜理由有人一集星战都未睇过嘅呢，咁我开始呢就又做啊 marketing research 啦，睇下有冇除咗啊 Sharon 之外仲有边个冇睇星战嘅。点知发现越来越多喎、哦。原来起码80后嗰啲至到90后出晒嗰啲朋友呢，哇差唔多占大部分都系冇睇到星战嘅，咁甚至有啲咧，即系为咗个话题啊，陪朋友睇啊，之后睇完之后咧，都觉得多如是啫，咁都唔知啲人点解觉得唔好睇咁样，就系、是、所以咧，其实有时即系朋友嘅圈子咧，同埋生活嘅圈子咧，喺未有呢啲 social media 之前咧，就真系好窄嘅。即系因为我识嘅朋友咧，全部都睇过星战嘅，同我一齐长大嘅朋友，或者细我十年嘅，即系70后啦。咁原来系咁嘅，原来80后以外嘅人咧，都睇唔睇都得，甚至乎觉得呢套戏唔系咁好睇嘅。咁啊，真系几有趣啊！呢个真系唔开 live 啊，真系唔搞下直吹咧，都唔知道有咁多人系同自己嘅经验唔同嘅。咁亦都系贯彻到我一路以嚟，即系觉得。九吹24呢，即係最好玩嘅地方呢，就可以同啲唔同意见嘅人倾偈啦。咁有时嗰啲唔同意见嘅人俾啲同我唔同意见嘅嘢嘅时候呢，唔知点解有好多人呢就直觉就觉得我唔啱听，我就走去屌咁样呢。喂，咁我一来我任你喺度表达，二来我讲出我同你嘅唔同啫，就唔系叫你唔准讲。咁如果你有咁嘅諗法呢，你真系唔好听呢啲节目啊，真系斩你自己嬲㗎啫。咁同朋友出嚟倾偈，即系可能有啲人呢自细到大自出娘胎出嚟都系要和和妥妥，见到朋友呢就要和谐，又唔好同佢讲啲唔啱意见嘅嘢，唔鍾意发表，即系边个权力大呢就收皮唔出声，即系到人哋个权力细过自己嘅时候呢就大紧晒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好普遍嘅情况嚟嘅。咁但系如果你去到而家呢个网络世界呢，你真系接受唔到大家好容易咁发表意见，甚至乎我唔理你嘅意见系点，我都夠胆讲我嘅意见。即系正如有啲人，即系好似嗰位朋友咁咧，即系佢都夠胆喺即系发表嘅意见。但系一个问题最唔同嘅咧，就系佢觉得人哋唔同意见咧，就系代表唔中意人发表意见，或者嬲鸠咗人哋唔发，即系唔中意人哋讲啲唔啱听嘅嘢。对我嚟讲，啱唔啱听好闲啫，啱听就听，唔啱听就唔好听。即系我自己都系嘅。但我仲继续听，原因就系我都唔介意我啲人唔啱听嘅。咁呢个就系冲击嚟噶嘛，即系人唔系透过冲击，你系点知道人哋嘅嘢？点知道个世界发生咩事？点样贴地啫？即系自我中心嘅个个都有噶啦，包括我在内啦，好多人都话我超自我啊，成日 selfie 啊，成日喺度自己讲啊 ，all about me 啊咁样。咁虽然可能系，咁但系我都中意听人哋讲乜噶。因为人哋听到啲嘢，如果我从来系未听过嘅真知灼见，我系好高潮嘅，好开心，即系好听，好中意听到人哋发生紧嘅故事嘅，我就唔明点解咧，即系有啲人竟然觉得唔同意见系一件好大嘅事嘅。话时话唔记得斟嘢饮添。 Gigi Tiang, he Happy New Year. Hello, Happy New Year. Rasputin Ward 再探长，我都未睇星战，我七零后。 哦，咁奇咁啊，奇啲喎。 星战我都未睇， 系 好睇嘛？ 好睇啊，要噶。 唔系啊，我唔系一集星战都冇睇过啦，我系只睇过一集后来拍嘅前传。 哦， 好鬼闷。哦，哈哈 ，Julian Garing Gated。师长我就有星战 ，Gary 系， 佢只系十一，全部星战睇晒。 哦 ，OK， 我都七十代。 系 ，K Lee 探长好，大家好，我睇咗 《白 水手789探长》，半边面俾个黑色框遮住，睇落不太舒服。 咩黑色框遮住啊？哦，唔系半边面啦，我以为占住个字啫嘛。哦，即系你觉得我块面黐落去，咁但系如果冇黑色框咧，咁佢就冇咁清楚嘅啲字，咁样啦，或者，哇系 ，Ultraman， Dominic， 咁啊系啊，应该咁样啊，整翻正先，哎，搞错晒。应该咁先啱。OK， 好，而家遮唔到块面啦，系嘛，冇嘢遮啦。咁啊，睇唔到块面都唔值得可惜嘅。我唔系靠面口搵食嘅，系咪先？咁啊，即系我已经再唔敢耻笑嗰啲朋友咧，即系开住个样落个大电视嗰度，因为解释咗俾佢听咧，而家原来我大乡里，因为原来嗰度好多电视已经有 default 有 WiFi 同埋有 YouTube 嘅 browser 喺里面噶啦，因为我就好耐冇买过电视啦。咁呢就原来喺个电视度开 YouTube 呢係好简单嘅事嚟嘅。但最大问题呢，我电视唔知点样 input 啲字呀，即係搵个 Bluetooth keyboard 啦，定係用返佢嗰个电视本身 default 俾你嗰个 keyboard 去输入一啲你鍾意嘅 channel 啊，啲关键字啊，同埋去 search 你想搵嘅嘢，我唔知係点嘅。咁所以有啲人咪叫 Android 电视可以用返 Android keyboard 嚟输入呢，应该都系嗰类嘢㗎啦。咁我大乡里真係唔好意思啦。 恒黄 message 出 场先 ，Sharon 探长坐过一串就靓仔翻 站。好 ，Rosie 探长你好 ，Hello Rosie， 超中意最新一集 Ultraman 数九十。 哦 ，OK， 喂 ，Thank you Ultraman 九啊六， 鼓励， 喂 ，Thank you， 手789现在好好多 ，OK， 恒我都不起星战，高达就话装甲够硬要埋身枕，我点都接受唔到揸太空船打仗机时代仲有人。 揸剑会劈，嗯，嗰啲唔系剑嚟嘅，嗰啲系 blade， 嗰啲咩叫做 lightsaber 嚟嘅。咁最近咧，我喺 YouTube 发现咗咧，有啲人玩啲 laser pointer 咧，玩到好高嘅火數啊，直头咧经过即系射条 laser beam 出嚟咧，经过一个一张纸都烧得着。咁甚至乎咧，我见到有啲咧用成八个 laser point 咧就。聚焦喺一点嗰度又一样，即系迟啲大家带自己嘅嘢去 barbecue 都得啊！但系呢啲真系极危险啊，射落只眼度真系冇得救，即系有够光同埋有高热。咁咧，大家见到我听到我把声今日咁借皮咧，即系当然有原因啦。咁平时夜瞓我咧，即系夜到一个就系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先瞓。咁但系咧，今朝咧就七点起，六点零起咗身。咁原因呢就係今日又要出去出 crew， 就拍一个小广告仔咁样，就关于一啲hair skin， 唔係嗰咩你都噏错晒开始掠你呀，就係嗰啲 skin care 嘅 product 嚟嘅。咁呢就嗰、那个 product 呢就当然要搵一个model 啦，咁 model 当然系靓女啦，咁样即系所以咧，今朝翻到工咧，即系嗰个精神嘅情绪嘅体力咧都好好嘅，咁但系咧原因就系要一间唐楼嘅 cafe 嗰度拍啊，咁要上三楼，咁啊因为嗰单 job 咧嗰个成本，即系佢俾到个嗰个钱就比较低啲。 咁咧唔知咩原因啦。咁但系咧冇理由拍呢个 skin care， 你带唔够灯咧就好难拍到你预期效果嘅。咁于是乎咧，我哋用好少嘅人马咧，就拎咗都中等大量嘅器材，主要系灯啦。咁啊上去唐三楼都几系嘢。咁啊今日消耗咗劲多体力，即系好彩呢排咧，即系有少少做翻少少掌上压啦，即系啲肌肉增生翻少少。咁同埋而家嗰个keto diet 嗰个状态咧，即系令到我负担得到嘅。但系咧到食完饭，即系同埋今朝咁早起身咧，突然挨眼瞓挨咗一阵，因为咧等开 live 咧仲有几个钟头剩。咁所以咧而家把声有少少嘈嘈地。同埋咧，同埋个脑筋咧转得好慢，因为今日全日你知拍嘢嘅时候，好多现场突发嘅事，即系令到你吓到你冇命嘅，有啲可以。因为今日咧去到现场第一件事，第一个消息咧已经双眼反白噶啦，即系比我以前仲系俾呢个血糖同埋碳水化合物去操纵咗我嘅情绪嘅时候咧，我谂我今朝第一件事咧已经拉队走咗噶啦，即系发生咗一件。好奇怪嘅事，咁但系而家咧就个情绪好稳定嘅，咁万大事咧都即刻好冷静咁样解决到，咁啊瞬间解决到个问题，咁只不过成件事咧拖延咗个零两个钟头，咁所以 overrun 咗少少，咁所以有啲攰嘅，咁净系呢样咧都食惊风散噶啦，咁点知第二样咧就系有好多问题要克服啦，咁啊演员又好多对白要背啦，咁啊同埋打灯就。唔系太多时间俾我諗啦，因为我开头预算呢一个 shot 呢打灯嘅时候同埋拍嘅时候係各一半呢，咁就可以打得好靓啦。咁今日因为好多对白要背，即係 overrun 咗嘅关系呢，就令到有时有啲 shot 睇漏眼就真係好痛心。即係譬如啲光可能啱啱好嗰个位打得好靓嘅，即係头发有出前后有立体感。但係当嗰个 talent 控前咗少少控后咗少少，啲灯应该去咗啲唔应该去嘅地方，或者即係 over 咗少少，因为个天又不停咁变色，咁好多嘢要关顾嘅。即係如果你有一个好嘅 production， 即係如果广告淨係出30秒呢，我就好开心嘅拍呢啲，因为佢要联系嘅位唔太多。咁但係当你一访问，当一个好多 script 嘅不停咁讲不停咁讲嘅一个所谓 informational 啦，即係里面好充满 information 嘅一个啲所谓网上广告呢，就好罩忌嘅。咁当然有好多人同我讲，啲人都睇唔到㗎啦，係得你自己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嘥晒时间摆落啲灯嗰度。咁但係当你睇到你都唔喐呢，呢个态度呢真係永远都唔会进步㗎，认为。咁所以呢就有啲攰囉，今日尤其是諗嘢諗唔到嘢乜滞呀已经。因为呢头先我搵咗一个 cameraman 帮手嘅，咁我主力係做导演同埋打灯啦。咁佢呢就帮我出咗一个video recorder， 即係而家呢拍嘢唔係拍落个 cam 度咁简单㗎嘛，就另外一个 video 嘅 monitor 呢，除咗 monitoring 之外呢，仲可以里面摆一个 SSD 嘅 hard disk， 即係 SSD 嘅记忆体喺里面，就可以录到 4K 嘅高清嘅画面嘅，即係 all in one 两样嘢啦。咁佢就因为佢嗰个录嘢好方便嘅关系呢，同埋有多一个 backup 呢，因为一个 backup 喺一个 version 喺我机啦，即係录咗另外录多个 backup， 咁佢呢放工嘅时候呢就拎埋个嗰个 SSD 上嚟俾我过，咁同佢食埋饭之后呢，咁佢呢有好多佢识，因为行家嚟嘅，佢识我唔识嘅嘢呢，咁佢指教咗我成几个钟，咁两三个钟里面呢，我都好勉强咁吸收到三样嘢，吸收到两样嘢，第三样已经游紧云啦，完全系一片空白。咁至到而家呢，我就只一个free run 咁样去讲，即系一个类似脊髓神经嘅反应咁样摸打嘴咁讲好多嘢，即系大家觉得冇乜内容呢，好正常嘅。同埋今日呢，我头先恶补一阵，睇下有冇新闻会讲到呢，有咩时事呢，点解今日全日呢都冇一啲新闻系值得讲嘅。咁至于之前嗰几日呢，包括朱经纬踎3个月啦，我觉得真系好离谱嘅呢啲，同埋又唔使冇追诉力啦，因为打人嘅时候系未退休嘅。咁点解 DQ 咗个议员又要连本带利连埋助手嘅粮都呕返出嚟呢？咁佢喺议事厅里面议个事返个工，点解嗰啲钱都冇埋呢？即系呢样系令人大惑不解嘅。咁兼夹呢嗰三个老魔女呢，即系佢白晒头发啊，香港 即係好多人都希望佢有意外，好多人都希望佢收声或者哑咗或者生癌嘅，即係唔係我啊，好多人啦、啊、就希望嗰三位老魔女呢就不停喺度讲埋啲喂你哋唔理解呢、這个人大嘅讲嘅嘢係因为你哋用返呢、這个咩嗰、那个普通法嘅概念係完全唔公平喎，喂咁都讲得出㗎喎、哦。咁咩叫咩叫做一国两制呀、啊，咩叫五十年不变呀、啊、即係呢啲系咩人嚟嘅呢，究竟即係荒谬到呢，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觉得好笑之余呢仲有好绝望、啊。喂呢啲人有咁多新闻嘅篇幅去采访佢哋，又饮啦，有个 airtime 喺度乱咁讲，即係我直头可以夠胆话佢系乱咁讲囉。即係完全係失去理性嘅亂咁講，得勢不饒人，因為而家立法會冇咗佢嘅能力之後，佢更加上一城，更加黐線。不過我個諗法呢就係、是、當個社會咁扭曲，當個社會咁荒謬嘅時候呢，到嗰啲掌權者底下幫手擦鞋，幫手扼殺香港人嘅機會，幫手去剝削我哋嘅權利嗰班人，佢始終都惡鬥連場嘅。虽然对我哋嚟讲冇乜好处，但系去到有一个位系一个大巨大嘅变化，尤其是一路沉默唔出声，甚至乎唔上街。譬如啱啱七一唔系啱啱元旦游行嘅时候，一万人都唔够咧，即系我觉得就好可惜咯。同埋兼夹我哋见到嘅都系通常都系中坑咯，即系好似我啲年纪嘅对上对落二十岁啊，对上到六十岁到啊，即系话。我五十岁啦，六十岁同埋四十岁嘅人系最多嘅。咁后生同埋老人去一边咧，老人啊，因为即系身体唔好啊，唔好行咁多啦，即系极老嘅都好少噶啦。咁但系后生嗰啲咧，即系四十岁打落嗰啲咧，系极少咯。我目测即系都两成到啊。咁系咪佢哋对个政府已经好失望，或者接受咗咧，或者都系唔好搞咁多嘢啦，都系搵下钱算啦咁样，定唔知系咁咧？又定系惊？俾人封殺啦，同埋有啲秋後算帳啦，同埋有啲工作上面會俾人打壓嘅原因，就自己收斂咗呢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理由呢，就令到今時今日元旦大遊行有咁嘅效果囉，我覺得係。 Christy Chung， Hello 探长 ，Samson， 我都系最近先追翻《星战》，因为想喺戏院睇第八集，你好啦，但最新嗰集好多人闹爆 ，Sharon 唔系、哦，今日系2018第一集九吹，祝探长新年快乐，2018 喂 ，Thank you， 月有越捞越有，大家都 Happy New Year。精神爽利， Thank you。 Side 喝咖啡充充电，神让我觉得高达有好少嘢都好似星战，揸鼓个头似白冰 ，New Type 又似 Force。高达之前啲卡通又冇人用过你实剑 ，Perstroker 冇星战，可能高达唔系咁设计， 都系噶， 用 Perstroker 都系噶。 其实成个世界嗰啲潮流文化咧都系。即系冇一个独善其身嘅，真系即系任何嗰个设计都系一个蝴蝶效应嚟嘅，因为潮流同埋 marketing 系不可分割噶嘛。即系你个潮流一定系同个 marketing 嗰啲人有心去做嘅有关嘅。咁 marketing 嚟自咩嘅咧？就系嚟自嗰啲消费者咯。即系消费者中意啲咩，咁你某程度咧，你都要一齐去。即赚得更加多钱呢，就必然会干扰到嗰个设计同埋嗰个取舍㗎喎，同埋嗰个方向㗎喎。 Sharon， 嗰三个阿嬷唔只係老魔女啦，直头係老妖妇，老不死啦，真係死佢唔去。Sharon， 其实应该由前传开始睇，顺住故事嘅时序睇，定係跟返佢拍摄日期来睇呢？ 留 人生 到，譬如你讲阿兰生喺老，咁你讲星战咧，佢第一集咧就系1979年啦，定1980年啦，即系我哋第一次接触《星球大战》呢电影嘅时候咧，就应该第四集嚟嘅。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即系正如我啦，我系上次第七集之前，我预备睇第七集嘅时候咧，我就做晒功课嘅，咁我揾翻晒 四五六嚟睇睇咗先。咁甚至乎即係我觉得咁样睇呢，跟返个时序呢，因为而家你冇得跟时序㗎嘛，因为第一第二嗰啲当时第七集都未有咁样。咁我觉得顺返个时序呢，个古仔就好完整啲囉。但係听讲呢一集呢，好多人士都变动啦，好似 George Lucas 都已经冇乜点样点呢单嘢㗎啦。咁当然有人闹爆啦，亦都有人赞啦。咁我听返 Gary Kwan 嘅节目呢，即係无奇不有呢，咁有个星战嘅专家嘅所谓。咁上一集就闹爆，今集就赞喎。但係当然我同佢啲观点或者个品味或者嗰个对个故事嘅了解绝对唔同啦。咁所以呢，我觉得有趣系呢一点囉。即係我觉得香港仲系一个好嘅地方呢，即係大家都有啲唔同意见，有啲唔同睇法，但我唔会嬲咗佢，又唔会争咗佢㗎嘛。咁即係只不过大家有个唔同嘅睇法呢，就可以发表到囉。就并唔系话一班人倾偈呀，即係你话得呢个意见就代表我唔妥嗰个人嘅。但好多人都系咁样諗嘢喎。甚至乎我啲好 close 嘅朋友呢，即係我成日都喺度踩嗰度 band 话玩得好渣呀，即係嗰个打鼓个打廿年都打到咁呀咁样。跟住第二句呢，佢又话哎，你最憎嗰队咩 band 咁样？喂，其实我唔系因为咁样会憎佢嘅，即系只不过客观咁样评论，客观咁引述佢哋玩，即系佢哋讲过嘅嘢同埋玩过嘅音乐系玩成点样。咁我只不过我一个对佢一个评价啫，但系唔知点解，即系呢个可能净系得我系咁啦，定系大家都系会咁样谂咧？就系话，即系我评价一队乐队好唔好？咁我讲啲佢咩唔中意，有咩中意？如果我讲得唔鍾意嘅入木三分嘅，即係譬如我讲得好刻薄啊，或者啲佢系咪攞嚟弹咁弹乜嘅咁样。咁但係我冇话佢啲歌唔好听嘛，因为事实上音乐嘅嘢系一个感觉嚟㗎嘛，最终都系你鍾意就鍾意，唔鍾意就唔鍾意㗎啦。咁但係唔系因为咁样我就唔鍾意佢嗰啲音乐，或者我冇嗰个记忆㗎嘛。咁所以究竟香港人系咪唔鍾意评，唔鍾意讨论一啲问题嘅呢，唔鍾意分享，或者唔鍾意去评价一啲嘢嘅呢，定係要睇风头火势呀，睇下你鍾唔鍾意我先讲乜呀，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即係系咪要咁样先至安乐呢？咁我真係我都唔识得諗呀呢啲。即係总之我想讲咪讲出嚟囉。即係如果你觉得真係好硬耳好难听呀，我停一排先，咁得闲就听返，甚至乎忘记咗佢，或者即係 unsubscribe， 咁我都冇理乎嘅。咁但係即係我就想鼓励下大家呢，即係踊跃咁样讲下自己嘅意见。咁我同你相反意见唔系代表我唔俾你讲呀，讲到明讲十次都要再讲。因为有啲不停咁样嚟去都系三幅屁嘅，都系话我个人自负老人啦，又话我个人呢有你讲冇人讲呀。我即係嗱，呢啲呢就是一个抹黑同埋指控嚟嘅。我几时冇你讲啫，你讲过嘅嘢我完全唔会 delete 㗎喎。甚至乎你人身攻击我都唔会 delete 你个 post 㗎喎。咁样咩叫有我讲冇人讲啫。即係我见到好多喺度搭爹嘅朋友都系咁㗎。即係我而家再重复讲，唔系我沉气，唔系我小气。原因呢，我就怕你唔明白我呢个节目嘅意义喺度做咁乜嘢。咁我重复讲，因为不停都有新嘅朋友走入嚟嘅。咁所以呢，旧嘅朋友呢，希望你唔好觉得我好沉，即係唔好觉得我成日重复一啲嘢。因为虽然我唔想重复，但係不停咁样重复呢，有人喺度即係谅解咗我，其实我做咗呢个节目为咗啲咩囉。唔得，好颈渴，等等。真系纯粹贪就手，攞支白色水冻落。咩嚟支白色水冻落呢？嗱，老实讲，呢隻嘢真係唔係几好飲嘅。即係如果你比我觉得好唔好飲呢，我觉得保抗力係好飲好多嘅。但係奈何保抗力呢就好多碳水化合物。咁但係呢个呢就係零嘅碳水，但係可惜佢係代糖呢，同埋即係代糖係唔係咁好味。代糖都一定冇益㗎啦，除咗 stevia， 即係嗰啲天然嘅代糖。咁呢啲即係唔方会有啲天然嘅代糖啦，咁所以呢真係斩脚趾避沙虫。因为代糖嘅伤害呢就并冇碳水化合物对我嚟讲嘅伤害咁大。咁於是乎呢我就飲佢囉。因为佢有啲矿物喺度，有电解嘅作用，咁令到即係对我身体好似啱啲咁囉。 红红红水星玛莎都是抄黑武士。 哦、 Check music MB 邓武式 Sharon， 我会跟拍摄日期来睇。 OK， Nicola 话我是456咁睇，红红港币100元。 喂 ，Thank you。 Thank you， 邓武式 Kenneth 如期起嚟 Hello 探长，第一次听 live 呢度快香港一个钟。 喂，咧日本咧。 MB 邓武式无奇不有，将会有一集俾星战苦主哭诉，大家密切留意。我都唔明第八集点解会令星战迷咁忧。 第八集唔嬲啊！ 香港人系中意睇风头火势先同人讨论发表意见噶。 嗯，唔系、啊，听到有个星战专家咧，喺第七集先铲到爆，但系呢集话好好、啊，又话啲画面场面啊美术好啊，但我就真系唔觉、啊。即系最难顶就系嗰场阿、Snook 同埋嗰几只红衣交冠咧喺度，嗰几个守卫咧，嗰场真系好核突啊，大佬！即系明明 Snook 喺好多集嗰个投射影像咧都林肯像咁大噶嘛，咁今集真系咁高咁大又兼夹清清楚楚，即系冇晒神秘感又冇晒霸气，仲要个结局咁好笑，真系我都唔知有乜咁好呢集。 Resputin Watch Site Zero 未到都夠， 係啊，冇錯。 Code Green or Zero Jack Music MB 鄧無色 Sharon 七幾年果山兔沒有電腦特技下，星戰和飛船畫面一啲唔夠。I'm Jason 七八。 哦，七咁跟住八咁樣，係啊，冇錯啊，係啊，冇誒嗰個 Zero 嘅味道好流啊，真係好難，真係有啲苦苦地添啊。咁但係呢 ,Cook Green or Zero, 咁梗係 Green 好飲好多啦， Green 嘅糖味呀自然好多，即係虽然都係假糖，咁但 Zero 呢又係嗰隻苦澀嘅同埋飲完好口乾嘅糖嚟嘅。咁但係好可惜呢，就 Green Cook 呢就唔係度度都得賣嘅，同埋得罐裝就冇膠樽裝咁樣，咁所以就好可惜嘅。咁仲有鄧武式話七幾年嗰三套呢，是啊，冇错，嗰三套全部都是用模型嚟砌啊，因为佢唯一嗰、那个perspective 嘅即係令到你有错觉嘅方法，就係用个比例啦、前后啦，用埋啲 y angle 啊、角度啊咁样去令到，即係刻意咁令到嗰架飞船好大喺你头顶飞过，或者你啲即係啲飞机仔撞埋去咁样，即係佢会用个比例好巨细无遗咁样话俾你听嗰只船嘅比例几大，即系佢都好执着嘅。咁但系最近嗰度第八集咧，我觉得呢样就真系差啲咯，即系我好唔中意咯。其实反而七我就非常之中意。咁七咧，我听到一个最 make sense 嘅指控咧，就系话星同呢个死星咧，即系嗰个集结嘅能量射爆嗰个星球呢，即係讲佢係好多光年以外嘅星球，就冇理由 real time 可以睇戏咁睇到发生緊咁多事嘅。因为呢距离地球好远嘅一个星呢，佢你见到嘅影像係可能一个光年两个光年以外，冇理由 real time 睇大戏咁样睇住佢射爆。咁呢样嘢 make sense 嘅。咁但係对一个电影嚟讲呢，即係或者即系前设咧，就系《星球大战》里面嘅物理世界或者个宇宙个结构咧，都同而家我哋嘅宇宙结构一样，就咁样可以咬得到咯。咁但系如果你睇戏，你就当第二个宇宙都得噶嘛。因为据我所知有人嘅睇法咧，就系宇宙咧都有好多个唔同嘅宇宙嘅，就唔系每个宇宙个物理世界都一样嘅嗰个比例。咁所以啱乜鬼啊？好睇又好睇，唔好睇又唔好睇啊！荒谬又荒谬，荒谬得嚟又好睇又得噶嘛，有好多组合噶嘛。 沙门王星战好似成个版权卖咗迪士尼，大力水手789 Code Green 系用 Stevia。 哦，唔怪得知啦。 Samson 第八集睇完真系好有迪士尼味，太多无聊笑位。Sharon 下冇电脑特技，好难想象。 系。 At Rotis Zero， 我又觉得其实第八集点差都唔差得过七、哦。 系咯，即系各有各嘅睇法啦。但我又非常中意七嘅，因为七咧，佢喺美术方面嗰啲 detail 位系好多嘅，即系例如嗰支 lightsaber 咧，近镜咧系有啲电嘅声嘅，好 detail 嘅个声 effect。同埋嗰支 lightsaber 近镜咧，佢唔系一条好 smooth 嘅。一条光管咁嘅，佢系有啲 pattern 啊，有啲好似啲 plasma 喺度有运动嘅 titter 嘅声嘅，即系呢样有 impressive 啊，呢样真系。咁另外就第七集咧有好睇嘅地方咧，就系佢个 optical effect 咧系多好多啦，同埋佢嗰个 camera movement 咧，同埋嗰个比例咧系好浮夸，同埋浮夸得嚟好有气势啦，总之。咁唔知点解咧，即系可能我中意睇啲 effect 啊，同埋中意睇个构图啊、美学感啊，多过佢嘅剧情讲乜咯。咁其实如果讲娱乐性咧，我最好睇系 Rogue One 咯，我认为，因为佢元素比较多啦，同埋最悲壮就系叛军一件不留咧，嗰下睇到你真系好激动咁样。我觉得反而对我嚟讲最惊喜都系 Rogue One 咯。 Post Troker 今集好漫画 ，Sony Chinese Think the Age Father has sold the essence of Star Wars、 嗯。 Rotis Zero， 不过我中意 Round 多 D Jack Music。 你同我一样。 邓模式 Sharon 一二三集就系九几年拍，才用电脑得效。 哦，系啊，冇错，即系其实有成阵除唔同晒啦。嗱，就算 Blade Runner 咧，佢即系八零年定七几年嗰套咧。佢都系同星战一样，都系用啲模型啊，用啲即系 optical effect 嚟做一啲特技嘅。即系我最记得就系连星战都冇嘅 optical effect 咧，喺 Blade Runner 有啦。咁同埋 Blade Runner 咧有一个影响晒后世人嘅一个电影嘅手法或者美术嘅语言咧，就系、是。当佢哋喺嗰个九龙城寨湿立立嗰个废墟嗰度生活嗰班人咧，就成日就遭到一啲唔知系咪嚟自警察，有一啲探射灯嘅，有啲 spotlight 喺个天嘅飞船度照嚟照去，即系好似照偷渡者咁嘅，就长期咧都有啲船经过咧，即系明明一个好湿湿立立一个残嘅，即系个废墟嘅楼宇滴晒水咁样，咁有啲。spotlight 射入去啊，咁样即系俾人监视住嘅感觉啊，即系长期都好高压嘅。咁呢样嘢咧就系、是、影响到日本，譬如工学啊、Apple Seat 啊嗰啲，有大量呢啲咁嘅场景嘅。咁我觉得就甚至乎其他唔系科幻片咧，都系用呢个手法咧嚟令到咧呢个被追捕啊，或者一啲好 underground 嘅人好有压迫感嘅一个手法嚟嘅。咁所以其实艺术嘅嘢就点样唔系？互相去 inspire 啊，系咪？咁能够 inspire 人哋去做嗰样嘢嘅时候，呢、这个咪就系其中嘅艺术咯。咁所以有时有啲朋友就觉得，即系你哇条桥做咗出嚟，喺你嗰套戏冇乜人睇，卖咗好低。睇人哋嗰套戏咧，哇，即系家传户晓。咁我觉得呢、这个只不过一个商业嘅成就啫，佢唔系咪好 pop 唔 popular？ 系咪好 popular 就令到一个人好有成就感咧？定系你？创造咗一样嘢出嚟，而你 inspire 到人哋，将你个样嘢发扬光大，系咪咁样就代表唔开心呢？咁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嘅，即系我觉得全个人类、全个艺术美术界都系，即系虽然你自己话经过你冇人信嘅，因为你如果你发明嗰样嘢唔系由你发扬光大嘅话，咁正如好多人以为mouse 系苹果发明嘅。因为苹果是这个 personal computer 第一个 system 是有 mouse 的，但其实这个 mouse 的发明呢根本就是 Xerox 的。Xerox 的发明出来没什么用的，即是或者不能够普及的一些技术。咁发明嗰个人系边个系冇人知㗎喎。咁但系 Macintosh 第一部电脑用 mouse 嘅呢就系人都知喎。咁呢啲究竟系即系大家系咪 care 呢件事呢，定系发明嗰个系最 care 呢？咁我谂真系呢个话题真系冇人 care 噶啦，咁所以我觉得Xerox 发明 mouse 嗰阵，虽然我唔知系边个，但我觉得佢真系好值得 敬即系致敬咯，对呢啲咁方便嘅输入工具嚟讲，咁好多好多事都系咁嘅，即系喺个商业社会就系咁噶啦，即系能唔能够将一件事 popular 嘅人，佢系做咗啲咩，或者佢完全冇创意，但系佢只不过识得拣选一啲好嘅嘢介绍俾大家，咁佢喺今时今日个社会度都相当有地位嘅，但喺我心目中就有少少出入咯，明显。 Rotis Zero 今年年尾順 hand show 都全，就睇下拍成點啦。Sharon 五鄧模式，我睇過唯一嗰套前傳就係90年代，好鬼悶。可能係第一次出前傳。Jack Music M B 鄧模式，我估係黑武士轉世。Sharon 五，我以前連 Star Wars 同 Star Trek 都分唔到。哈哈，Sunny Chan had her。You were just like my mum, Rotis Zero, 所以我睇前傳123是覺得好怪，因為啲科技先進過450。 係喎，呢樣真係穿曬崩喎。 我完全唔入腦，可以喎。 係，其實嗰個 X-Wing 咧都有第二款唔同嘅，即係原本嘅 X-Wing 咧尖頭梯形咁嘅有少少，但後來有一集我唔記得係邊集啦，個 X-Wing 嘅機身係圓，即係有少少似 London Eye 嗰個摩天輪嗰個蛋咁樣嘅，我覺得即係如果講 finishing 同埋講個流線型咧，我覺得嗰個真係靚好多。咁可惜原裝個 X-Wing 實在太深入民心啦，咁所以咧，即係雖然我都幾恥笑嗰個第四集啦，即係第七幾年嗰集，佢嗰 X-Wing 跌咗落個沼澤度，見到啊猶達大師嗰一場咧，佢喺個沼澤度拱開道門走出嚟。哇！摆到明嗰个机门咧，就系揾啲木方砌完之后再由银色油嘅，即系好渣嘅，我觉得。咁、即系细个睇就觉得劲啦，因为完全系俾佢嗰个新鲜感啊，俾佢个场景啊，俾佢个情节吸引咗。但系睇翻第一集咧，因为我温书噶嘛，即系譬如有啲连续嘅电影好耐好多年冇做咧，我一次过睇翻晒，例如。Fast and Furious 咧，我为咗睇第六集咧，唔系为咗睇第七集咧，我由一集睇到第六集，一次我睇两晚睇晒咁样，咁但系过瘾啲喎，真系。当你入戏院睇最 latest 嗰集系，喂你完全系接得到鬼嘅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香港人就唔系话人，即系星战对香港人嚟讲咧就。唔系好似黄大仙啊，或者打麻雀咁普及嘅，咁所以咧，好多人都可以唔睇，或者觉得佢好闷嘅。事实上，中途九十年代嗰几集就真系，即系我觉得印象都唔系几好嘅。就算对我嚟讲都 乐徒瑶迟咗入嚟，由头开始听先。 吓、啊，咁样得啊 ？M B 邓模式 Sharon 正常，冇事复仇，我系无法睇到尾。Sharon 五邓模式唔怪得要跟拍摄入期睇。哈 ，Rotis Zero at Sharon， 其实好多人都分唔开 Star Wars 同 Star Trek 。Sharon 五，哈哈哈哈哈。 唔系啩？Doctor Who 我都唔识 ，Doctor Who 系边个啊？咁啊，同埋即系强力推介大家睇一套 Star Wars 同埋 Star Trek 以外嘅一套我搞嘅戏咧，好笑就系、是、叫做Star 唔系 Galaxy Quest， 唔知有冇大家睇过咧 ？Galaxy 就系 Galaxy 啊 ，Quest 咧就是。Quest 啊，系咪？好似系咁嗰套戏有咩好笑咧？佢咧就都系大制作嚟嘅，但系大极都唔够2000年后嘅 Star Trek 咁大噶啦。咁佢系90年代嘅戏嚟嘅。咁咧因为 Star Trek 就即系就已经家传户晓啦。咁90年代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有白头神探呢一类恶搞嘅戏咧就流行咗。即系 Nick Cannon 啊，同埋一啲The Airplane 嘅嗰啲戏咧，即系嗰阵时美国式嘅幽默咧，就将一啲即系二次创作嘅元素咧，就集结成一套戏。咁套戏里面咧有好多家传户晓嘅角色啊，有家传户晓嘅情节啊，咁样。 咁嗰啲戏就好幽默嘅，因为我自细都系睇呢啲大嘅，因为我真系睇几次嘅会，咁咧就兼夹后来高智深嗰类咁嘅低智人咧，就将嗰啲短嘅 gag 咧就不停咁样重复翻喺佢嘅贺岁片嗰度，咁例如有一套叫做Top Secret， 唔知道有冇睇过咧？咁 Top Secret 咧系嗰条嗰、那个叫咩名咧 ？Top Secret 即系做蝙蝠侠嘅，唔知第二集嗰个角色嚟嘅，嗰、那个叫我唔记得咗佢名系咩？咁咧就嗰套叫 Top Secret 好多短 gag 嘅，即系 gag 中之霸嚟嘅嗰套戏，因为成套戏咧就系讲一啲游击队就特集德军咁样嘅啫，咁咧就好渣嘅，其实成套戏都拍得，但系咧佢系胜在卖桥咯，即系啲桥咧虽然系好低成本，但系真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可以话。举一个例啦，即系有一场戏咧，就讲个间谍就去探访一个老伯，个老伯咧就喺个图书馆里面就写好多书啊，睇好多书，一个学者嚟嘅。咁咧佢咧就由个二楼咧就掹住一条嗰啲类似 pole dance 嗰啲，即系消防员嗰条巴咧，就垂落去个楼下嗰个图书馆嗰度，就搣咗个老伯。个老伯咧就揸住本书咧就封晒尘嘅。咁啊，吹一口气落个尘嗰度咧，就吹走啲尘，跟住咧就搵个放大镜嚟睇下嗰本书有啲咩字咁样。咁咧，佢其实吹走啲尘咧，就系索翻啲尘落个口度啦。兼搞咧，用个放大镜嚟睇嗰本书嘅字咧，佢拎开个放大镜咧，原来只眼真系咁大嘅咁样。即系呢啲好低能嘅 gag 嚟嘅，但系的确系经典。经典在咧，佢成套戏咧就系、是、reverse 咗嚟拍啊，即系成班人排戏。是将所有可能排完一次戏之后呢 playback 返是 reverse 咗成个过程，即是调返转吞后行啦、即是成个 sequence 呢嗰场戏都我諗有十分钟啦。咁呢即是排舞台劇咁排。咁兼夹你将调返转行啊，啲尘打开本书噴啲尘出嚟索返入个口度啊，即是呢啲不单止系一个 visual 上面呢一个你觉得佢冇可能发生嘅情况。兼夹佢哋 reverse 咗嘅声咧，即系背对白咧，都系 reverse 埋嘅。哇，真系劲到咧！即系嗰啲演员嘅水平真系高到咧，不单止行位、节奏 reverse 个动作要学翻，兼夹连讲嘢咧都系调翻转嚟讲啊！即系你一二三变就三二一就容易啊，但系个 waveform 嗰个层面咧。你调转系好，即系等人索啲，即系好难噶嘛。即系如果你倒带，你就知啲声系好难扮啦。咁但系连嗰啲都背埋，佢背埋咧，唔系话扮 reverse， 佢仲要咧条片 reverse 播翻出嚟嘅时候，系你听到佢讲个对白噶，真系得人惊到咁样嘅美国啲演员真系。咁所以咧，如果即系大家冇睇呢套戏咧，即系你又系当历史博物馆啦，又可以睇翻。有人话俾我听乌龙大机密。哦，系啦，嗰、那个男主角咧就叫 Val Kilmer 咁样，就系嗰套戏啦。嗰阵时仲鬼咁瘦嘅，仲喺度跳猫王嗰啲舞咧，即系 gel 个飞机头咁样，即系好鬼好笑嘅。其实，即系嗰阵时我就读紧小学嘅呢套戏，定系中一嘅。咁我喺碧丽宫已经睇过呢套戏，我家姐带我睇。咁咧觉得真系好好笑，好多玩镜头啦，即系大家都约定俗成嘅一啲。唔知点解大家又接受到嘅电影语言呢喺里面呢就变成一个笑柄啦。即係例如啲人喺即係譬如讲緊四五十年代嘅人拍啲好惊险嘅电影，譬如希治阁嗰啲，即係喺个窗口爬出街又跌唔到落街，又要爬去隔篱嘅单位嘅时候呢，好惊险㗎嘛，即係跣脚就搭死㗎嘛。咁原来当时嘅拍法呢就係、是、整一个缩细晒个模型啊，即系话你企咗出个 set 外面，楼下见到啲车仔细细格啊，啲人细细粒啊，咁有个透视感嘅，原来全部都系假嘅，即系用一个画工同埋一个模型嘅手法咧，嚟俾人觉得佢喺十几楼嗰度望落街，咁嗰套戏咧就系、是、都显现晒呢啲咁嘅 trick。啲 tricky 位出嚟，咁下面咧放咗只老鼠，原来只老鼠同架车咁大嘅，咁样即系专登踢爆晒呢啲旧戏嘅比例，即系觉得对我嚟讲个 inspiration 好大嘅呢啲戏，因为即系有好多喺电影里面就系一个 fantasy 嚟噶嘛，咁但系当一个 fantasy 你了解到一啲 tricky 嘅时候咧，就好开心嘅，即系有种特别嘅幽默感咯，我觉得。 咁嗰套我记得有 Mr. Bean 有份做添嘅，但系唔系做笑料啊，做认真嘅一个伤兵咁样咯，最 ending 嗰个 shot。 Who's choking 黄百鸣都抄唔 食屎啦呢啲。 Lotus Zero 嗰个叫 Fell Kilmer。Who's choking 屋朗大机密。 系冇错。 Lotus Zero 经典。 系啦，咁我喺度讲呢啲经典嘅戏咧，都好似得三两个人知道。咁如果你真系唔知嘅话咧，就希望你去揾呢套戏啦。咁同埋我头先讲嗰套 Galaxy Quest 啊，真系超好睇啊。咁咧佢做嘅演员咧。就并唔渣㗎喎，即係虽然一套系一套山，即係呢啲系咪山寨，又唔系山寨，系一套二次创作嘅戏呢，咁佢就讲个古仔呢，就系讲Star Trek 里面嗰个 Enterprise 呢，即直头嘅飞船都差唔多样嘅。咁呢又系同一班队员啦，又系嗰个男长呢正襟危坐喺个 control room 中间嗰度控制啦。咁有个黑人就负责揸嗰架Enterprise 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星际种族嘅角色啦，咁咧就讲呢班人咧就全部咧都系某个电视剧嘅演员嚟嘅，咁点知咧唔知咩原因咧，突然间咧就入咗一个 set 度开工拍嗰套戏咧，就有啲外星人咧，即系另外一个星球嘅人邀请佢哋帮手，咁佢班人傻到咧就以为咧嗰啲系个剧情嚟嘅，咁跟住咧跟咗佢哋走。咁点知呢，原来呢嗰啲係坚嘅外星人嚟嘅。咁而嗰啲外星人呢就係、是、透过佢哋嘅科技呢，喺未来几千年嘅时候呢就search 到呢今时今日嘅地球呢就有一班 Star Trek 嘅队员，嘩百战百胜，真係又充满智慧咁样击退啲敌人啊，击退嗰啲外星嘅恶魔咁样，咁好仰慕佢哋，成为一个 legend 嘅英雄，即係等于我哋睇返转头孙中山咁样，又或者睇返转头係即係嗰啲旧嘅，即係大家都印证唔到嘅书本中嘅英雄一样。咁请晒我哋返去諗住帮佢搞掂佢哋敌人呢，因为敌人呢非常残酷嘅外星人嚟嘅。咁於是乎呢佢哋係揦嘢啦，我哋识鬼咩，大佬我哋演员嚟㗎嘛咁样。咁我听讲返嘅 cast 呢就有做异形第一集嗰个女主角啦，就做其中一个船员啦，同埋有Harry Potter 里面嗰个温灵头死咗冇几耐嗰个叫Wickman。就做其中一个船员，我觉得佢做得最出色咯，成套戏。咁我觉得呢套非常值得睇嘅，即系一套相当认真嘅二次创作嚟嘅。咁唔知有冇人睇过，可以分享一下咧？好似冇啦。Mr. Monk 系咩嚟噶？完全唔知道，真系濑嘢啦。 Sharon 王有 Monk 啊 ，Sharon 王有套叫《學警出街》 啊、oh, okay. ，Sharon 王有 M.R. Monk 可能无意中睇过少少。 哦 ，OK， 阿 Patrick 就知道讲乜啦，你系咪即刻 search 到咧？咁有兴趣咧就快啲睇啦，我觉得呢套都系都几幽默噶。 Patrick Holy Galaxy Quest 星河救兵， 系啊，冇错。哦，你讲紧嗰个演员，系啊，就系佢啦。咁佢做佢角色咧，就做一个外星嘅船员嚟嘅，即系外星人嘅船员嚟嘅。咁啊，非常好睇啦。咁我嗰阵时候睇佢都唔知佢系原来系同一个 Rick Wingman 嘅嗰个角色嚟嘅。咁嗱，话时话而家咧就11:30啦。咁咧，如果大家冇咩特别啊嘅话咧，我就差唔多。要翻去瞓觉啦，因为真系几攰啊！咁我都未 unpack， 未插翻啲电嘅，咁咧就咁我讲下最近一单嘢添啦，就系、是、疯狂被人洗版嘅嗰单嘢咧，就系咧谢霆锋同埋今时今日嘅乐队去弹吉他，成六七支吉他个台嗰个 jam 咁样，咁唔知大家对呢单嘢有咩睇法呢？ Sharon 吴 Tony 想合作 M.R. Monk 电视剧《强迫症神探》好睇 ，Five Faced Pachano 神探阿蒙都几好睇。Sharon Wong 系咪食干尼维花有露点噶？ 露点？ 我唔知有冇露点喎、啊，特点或者现点或者酒点或者各样都好似有，但系就冇露点咯。啊，你一睇就睇呢啲嘅，真系识睇啊！喂，咁咧，仲有就系近来咧，呢排咧，即系我未上个礼拜放假，因为做完晒嘢，咁我有时间就煲咗两三日剧嘅。咁我睇翻未睇嘅Black Mirror。Black Mirror 系啊，冇错。同埋咧，我开发咗一套新，即系啱啱第一集开始睇嘅，有套叫 Dark 嘅一套德国嘅剧啊。德剧我真系完全未睇过，葡剧都睇过，或者泰剧都睇过，但系德剧就真系未睇过。咁咧，我睇见张海报咧，即系 Netflix 嗰度有一格格俾你揀㗎嘛，我已经好吸引啦，觉得佢一个普通嘅山窿嚟㗎，但係影得好有灵气㗎，即係你嗰个神秘感㗎，即係美术就係咁得意㗎啦，或者艺术即係嗰个点样布局啊，构图系点啊，或者个比例系点啊，就足足嘅令到你有一个联想嘅。咁原来我真係冇估错，原来真係一啲关于个山洞里面嘅神秘嘢嚟嘅。咁但係嗰晚我太攰，睇到半个钟到我瞓着咗。因为个剧情未有变化，因为仲系布紧局。咁有时瞓喺度，临瞓前睇咧，就真系几唔公平嘅。因为你都好攰咧。咁当你个剧情咁起承转合，甚至乎冇一啲好 eye catching 嘅嘢咧，你就真系会瞓着嘅。咁但系琴晚就撞到朋友饮嘢咁样，就有人话喂好睇、哦，你快睇啦咁样。咁所以咧，今晚我谂住我睇唔到啦，都系可能瞓十分钟啫，即系睇十分钟我瞓咗都唔定嘅。咁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同埋冇未装 Netflix 嘅朋友，我真係建议你，即係你睇小场戏嘅价钱呢，你足足成个月呢可以有三部机，三个唔同嘅成员都可以用呢个 account 嚟睇咁多咁大量嘅 library 嘅劇呢，我觉得即係你唔好走去 download 啦，即係唔好睇埋嗰啲老番盒啦，同埋好多人睇緊嗰啲机顶盒呢，一厢情愿呢，或者乍唔知地呢，就以为嗰啲机顶盒呢，尤其是大陆出嗰啲呢，就係、是、有版权嘅。你諗都諗到啦，成100个唔同嘅电视台买手都买死你啦，搞文件都搞死你啦，你就要同人傾嗰啲 licensing， 边度有一个机构可以咁有能力可以傾到100个电视台嘅 license 啦，老实讲。咁你唔会唔知道嗰啲係老番嚟㗎嘛，即係非法嘢嚟㗎嘛。咁但係当然有好多人一厢情愿呢，都觉得喂俾咗钱㗎喎、哦、个盒成1000蚊㗎喎、哦。咁我梗係正版喎，我嚟都係你正版定唔正版呢，总之我俾咗钱就以为自己去买赎罪券咁呢，就冇犯到任何嘅版权嘅条例啦。咁但係即係我觉得呢个良心呢，我諗你自己都有把尺嘅，你唔会唔知嘅，边咁大一嚿啦，除咗一条你俾个千几蚊一次过可以睇到过100个电视台嘅嘢，而你又觉得 OK 㗎喎、哦。即係唔知呢，即係你自己諗啦呢啲，即係我又唔係话道德谴责嘅，即係我只不过觉得即係你话白明知係睇老番嘅，我觉得你大知嘢咁样，我觉得我反而冇反感囉。之后啲人你话佢话啊系咩系咩乜老番㗎，喂你諗下囉大佬，你试下做买片啦大佬，你点可以睇到。但呢 Netflix 就唔同啦，即係佢一个咁平嘅价钱呢，即係有啲原创嘅劇喎，仲有啲佢揀手嘅电影啦，咁里面都有得睇嘅话，即係我觉得你去戏院睇一套戏都超过100蚊嘅时候，当你一个月係咁狂煲劇，以我所知有人一个月可以煲到5出劇係煲晒嘅。即係你乜都抵返晒啦大佬，食铺飞都冇咁抵啦，係咪先。咁所以既然係咁，我觉得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想有一个新嘅共通话题嘅年代呢，即係再唔係睇緊溏心风暴讲埋啲低能劇屌住都要睇嘅，你系咪俾人笑咁样斩？即系睇完就浪费你青春嘅大佬。咁你睇一啲高啲质素嘅劇，同埋即系有共通嘅话题，一举两得，就好过你净系唔使钱就睇紧一啲得嘅话题而冇 quality， 甚至乎你睇老番盒嗰啲简体字幕，亦都唔知一不知所谓嘅字幕嘅时候，咁你咪睇下你个人生，你啲时间消耗喺边咯。即系我觉得系咁啦。 Sharon 酒店是什么？哈哈哈哈哈，更多花款。的表情好夸张 ，Nicola Doc 好好睇，讲 time travel。 哎呀，唔好串桥啊 ！Doc 有少少闷，啲小朋友唔知点。Nicola 我喺 Netflix 睇可转佢做英文，佢行啲表情好夸张。Sharon Doc 好睇，睇下先。我家睇紧 Riverdale， 系。 What Troy 最搞鬼系佢哋用剧情来救宇宙。Nicola 我唔得噶。都好用神睇噶，因为佢比 Stranger Things 深。 哦、oh, ，OK。 其实 Netflix 边套系超高清噶，我睇嚟睇去都唔觉嘅。 超高清系另外俾钱噶嘛 ？Netflix 一个 A C C 可以 share 俾五个屋企人睇。 哦、oh, ，五个啊 ？David Gilmour、Jim Butchbomo 借霆锋弹得好浮夸。 系。 韦信宏唔明点解嗰条友仲有被讲嘅价值。Nicola 我顶唔顺 Chef Lemon Sharon 我顶唔顺 Chef Lemon X 而唔明点解嗰条友仲有被讲嘅价值 X 二 Chris Wen 探长有冇睇黑镜 Season 四第一 未啊 What is zero at Sharon Netflix 如果要超高清就要俾多少少钱 系啊我都知啊喂咁系啊哇头先即系突然间咁踊跃嘅一讲谢霆锋即系其实大家都。对佢意见都唔系咁好嘅，即系唔系咁中意佢，但系咧就好有话题性嘅。其实呢样就已经解释咗俾你听，点解仲有俾人讲嘅价值啦？因为以上我头先讲咁多话题咧，大家嗰、那个嗰个 response 咧都好疲弱嘅。大家讲到谢霆锋咧，即系起码都有十几个回复啊，咁就已经解释咗点解啦。咁同埋你讲紧咧，David Gilmour 同埋咩？Jimmy Page 梗係冇佢咁浮夸啦，因为人哋真係弹紧吉他㗎嘛大佬。即係通常係嗰啲不务正业嗰啲人呢先至用个表情嚟取悦人㗎嘛。即係例如Jack Black, 唔知你有冇睇嗰套 School of Rock 啦。即係佢嗰种呢其实佢都真係识弹嘅。即係其实美国能够做到一线演员或者一二线演员呢佢都不是省油的灯。原因就係佢哋 casting,佢哋去 audit 嘅时候呢係咪 audition 嘅时候呢即係咪 audition 啦即係叫佢试镜啊即係 casting 啊或者人哋要透过一啲门路入行嘅时候呢人哋真係要你考虑好多嘢㗎即係并唔係好似香港咁一系就细集一系就靠识人屋村仔嘅年代已经过咗啦一系你老豆有钱你先有机会入到行。咁兼夹而家人人返工都返14个钟呢仲边有时间练歌啦练跳舞啦即係你 talent 爆标爆到喺个鼻度标出嚟嗰啲李思哲啦李思哲好有 talent 我觉得低唔低俗同埋有冇品味另外一回事啊。咁但係佢都咁辛苦先做到啲咁嘅 KFA 嘅角色同埋一副绿手呢咁嘅呢咁嘅蠢嘅嘢嚟取悦一啲蠢嘅观众你諗下几咁可悲。咁所以呢即係谢霆锋呢啲细集嘅契弟呢即係佢有呢个机会佢都唔自认真真咗去练好啲吉他都唔会认真真喺度煮好啲餸即係我觉得大家仲喺度吹捧佢呢即係仲成日成为一个话题攞都一个话题嚟虽然咁但係我觉得即係大家喺现场已经解释晒点解佢会仲有呢个讨论嘅价值囉。咁同埋我最可悲呢就係嗰班 band back 佢嗰啲呢在台上面呢九成都上过 stage to 表演嘅。即係同阿谢霆锋 back 佢嗰班乐队包括竹执毛啦同埋嗰队叫做 Super Moment 啦都上过嚟玩嘅。即係佢哋满有理想同埋好有个性同埋好崇优嘅一啲乐队成员当时啊即係2009年2010年嘅时候。咁但係今日可能佢哋好想拍劇啦定係或者觉得即係我夹 band 搵食我都希望可以稳定啲啊可以直接即係成为一个 pop star, 而中间嘅过程忍辱负重啊甚至乎之前秒緊佢哇今日好似好 friend 咁样或者好兄弟咁样上台就七个人一起 jam 同一首歌啊咁样。即係呢啲俾你七年前你睇到你系咪你都笑呢但点解今日要企喺嗰度你又咁 hyper 呢咁就有人话搵食啫交个戏啫咁样。咁呢香港就係咁可悲㗎啦。即係你要得到一啲理想啦所谓。我唔知点解香港人呢夹 band 呢就一定要讲理想㗎唔知点解。从来都夹硬将理想呢个字呢 就夹硬箍死咗喺嗰啲夹 band 嘅人手上嘅。咁到到你而家未知道咩叫夹 band， 咩叫理想咯？即系逢亲做一啲咁行、咁有煽动性或者咁知性嘅幕前嘅人咧，即系讲得刻薄少少咧，就系你越早死，你先保持到个光环咯。老实讲，即系咧，叶世荣同埋阿黄家驹，你又知道两个唔同啦，系咪？咁你见到阿黄冠中仲要走上去咩好声音嗰啲地方呃钱，唔系呃钱，即系黑钱。甚至乎阿黄家强仲要搵一个扮大佬嘅走埋去拥抱咁样。喂，呢啲咁难睇、咁反智嘅嘢，咁你学乜人讲理想啫？你嘅理想就系呢啲啊，唔通？即系我觉得反而咧，要厘定咩叫理想，即系定义咩为理想咧？我觉得呢样系大家应该睇得清最清楚，或者最 concern 呢样嘢咯。唔好俾人觉得哇，年轻人有理想，有一个哇，直头听完呢啲振奋嘅嘢咧，即系大家都支持、好鼓励啊，大家都俾个 high five 啊，咁样，即系大家都俾啲鼓励啊，即系人就唔系咁简单嘅，即系人嘅情绪并唔系电视嘅编剧。是赋予俾你，佢做咗嗰样嘢，哇！嗰啲画面全部都 high 晒 five 啊，全部都俾个手势啊，即系就系代表咗一样嘢啊！即系人系咪真系咁肤浅嘅咧？究竟即系绝对唔系啦，我就觉得。但系如果你认为人系好肤浅到能够开心嘅，咁当然我唔阻止你开心啦，因为我都睇得到好开心嘅。即系我咁唔开心，原因就系我唔识得肤浅啊！即系我都好想试嘅，但系我唔系人都有呢个条件去麻木咗自己，即系我可能我自尊心强同埋我怕丑，即系觉得我做唔出呢啲嘢嘅时候，即系抵你有今日啦，系咪？即系又惊人，又惊痛，又唔肯付出，又唔肯失威咁样，又唔肯扮矮仔，又唔肯扣头，又唔肯妥协咁样。咁呢个系我嘅生活方法，我选择咗咁样，所以咧。冇成就，我亦都接受咗呢个宿命嘅。咁或者有啲人觉得我，你唔系冇成就，你唔系唔肯认低威，你系冇 talent 啫。咁我都认同嘅。我觉得我嘅 talent 系真系唔够嘅，即系多啲啊，当然更加好啊，更好羡慕啲人好有 talent 嘅朋友。咁但系，我觉得大家反而真系反省下咩叫理想咯。即系电视编剧赋予俾你嘅嘢咧，你唔可以揸一世嘅。即系嗰种画面啦，嗰种价值观啦。唔系人哋俾你嘅，其实即系到你谂深一层，你自己如果一个有思考智慧、有能力思考嘅智人，你唔应该系所有嘢都系人嗰样你嗰样整色整水，就觉得系又跟红顶白，见到人哋当头起就唔会觉得佢系有，即系你个 judgement 都改变埋嘅。即系意思就系话，当一个好扭曲嘅社会，当好多人吹捧嘅一啲劲嘅人嘅时候，咁但系其实佢啱唔啱你咧？佢品味啱唔啱你去欣赏咧？或者你系咪真系觉得佢咁好咧？但系好多人都话好，你又话好咧？即系呢啲嘅问题咧，即系若果好似我谂得太多嘅时候咧，真系唔开心嘅。老实讲，即系如果你哋觉得咁都开心嘅话咧，就恭喜晒啊！真系，即系我都想好似你哋咁啊！因为冇偶像系好惨嘅，真系，即系你冇咗一种快乐嘅，甚至乎你喺社运场合咧，你见到好多涉石人咧，哇，见到。呢条友俾七警打完之后咧，又成日走埋涉啊！因为嗰条友突然间唔知咩东北又不畏强权，又走埋涉啊，影相啊，成日都跟住晒啊，咁样成班人去食饭咁样，又跟住晒咁样咧，即系觉得系开心嘅。老实讲，即系因为起码你有个目标，就算你改变唔到个社会，你都。可以同嗰啲人一齐接受嗰个光环，俾人觉得你识得佢，即系女都有得沟嘅呢啲，因为有啲女又好羡慕你识得嗰啲人咁样。即系如果你系呢个圈子嗰度 OK 嘅，真系恭喜你啊，恭喜晒。咁但系即系唔系就唔系噶啦，你话葡萄咪葡萄咯，冇所谓嘅。我都觉得有偶像或者中意崇拜偶像嘅人系快乐好多嘅先天地。咁我唔知点解我就系爸爸生我嘅条命出嚟，或者我嘅个性我就系、是。即系好难去投入到一啲英雄人物去陪佢一齐癫，或者陪佢一齐开心。即系呢个就系我嘅性格缺陷咯，可能就系、 Andrew 陈十分值得俾钱 Netflix 系啊 ，Selling Warm Netflix 都有原创 Star Trek 哦系啊系啊，杨紫琼嗰只 系最贵嘅 plan， 因为免费试用嗰时唔记得 cut。 哦， 哈 ，Patrick Kelly Pink Floyd Led Zeppelin Jack Black Post Trucker School of Rock 好正 ，LGL 大约加多一磅就可以睇 4K 抵啊， 抵大力水手789探长个样真系好眼瞓，早啲休息啦。 嗯 ，Patrick 去李思捷 ，Great Chan 讲得好 ，Sharon 嗯 ，Chaffin 觉得自己手吉他同全艺已经好劲架啦，哈哈。搵信用系，我见到嗰两队都即刻谂点解佢哋堕落成咁，明明响 stage 接嘅时候好型 ，B B 潮光下班加入。 喂 ，hello。 Super moment。Patrick 佢啲生活逼人，个时 Beyond 都要兼职。Nicola 最顶唔顺 ，Chef Fleming 系佢成日懒型骂七出国际。Post Trucker 黄冠中真系好失望。B.B. Choose a Permanent 可能打救香港乐坛，掂嘅 Sharon LGL 加多一磅，我咁我睇下点加先，唔该，反正都试咗90几蚊，哈哈。B.B. Choose 黄冠中好用力，但系聊系咁多冇计。希伯过上我是歌手，对佢感觉都冇以前咁好。以前佢个人发展，啲歌都控诉政府，依家佢都唔敢唱翻果。啲歌 ，Sharon 细时好鍾意黄冠中，佢近年咁样又狂躁，可惜。Anderson 不过我反而觉得商台俾咗个机会一啲香港乐队去俾更多人识。其他都算是好事 ，B.B. 除我都好鍾意黄冠中，娶咗个咁正嘅老婆，系佢最佳作品之一。Nicola 咁佢哋唔出席 Nate Show， 又冇人会识、哦。James 两个星期前，全香港仲笑紧 Chef Lemon， 两个星期后，全香港同你讲啲回忆翻晒嚟。 系啊，仲有咧，就系、是、我个朋友就有份去叱咤。那个颁奖典礼嗰度睇 show 嘅，佢话谢霆锋一出场咧，系啲佢侧边所有人都企喺度拍手掌嘅，即系直头系最高嘅致敬咁样嘅。即系嗰啲人咧，即系好得意嘅，即系双重性格同埋精神分裂嘅，即系喺啲朋友面前，即系都系当系一尘百踩啦，即系笑佢啊笑到结结声，但系见到系真心喺度 tribute 嘅致敬咁样咧，真系好奇怪呢样嘢，我真系好唔明点解。即系我唔明系可能我真系入世未深或者不懂人性啦，即系其实又点会唔明啊？唉，算啦，唔好讲啦，讲人哋我都了解唔到人哋点嘅，真系。Hello， 阿俊，好耐冇见，呢排好忙啊。 Jump up, nap, cup round here. Artist Zero， 我真系冇谂过睇 Chef Lemon 叱咤个表演，系咪要睇下呢？笑下都好啊，哈哈。James 亮姐就是网民生态， 系喂系啦喂，咁老老实实真系真系好眼瞓啊！即系大家都唔想我喺度得个口喐，但系个脑唔喐噶嘛，系咪？即系咁样系好，虽然我啲节目都唔系好，即系冇乜 quality 可言噶啦，即系只不过即系胜在我就啊，即系够胆讲一啲。我自己信嗰啲嘢啦，我唔系话人哋唔够胆，但系即系当然有啲人讲粗口好够胆，去闹人又好够胆，嗰啲都值得欣赏嘅。咁但系就讲翻个主题先啦，即系而家先讲，即系又俾人铲啦。就系、是、不过铲唔紧要啊，你铲我都多谢你嘅，因为你有留意到9/24。咁就系 iPhone 十咧嗰个市机报告，唔知有冇人睇过咧？有冇人睇过啊？科普我啊，即系有三部电话试嗰、那个啊系、啊，其实有啲香港网台嘅朋友就可能真系唔知道我拍过条咁嘅片嘅，就关于一部华为嘅 Mate 10同埋Galaxy 嘅 Note 8同埋苹果嘅iPhone 10呢三部嘅测试。得三个人有睇过我諗真係好多嗰啲淨係喺 YouTube 度 subscribe 嘅朋友同埋喺网台 app 嘅朋友係真係唔知道我讲緊乜㗎喎。冇嘅朋友你都讲啊，唔好淨係有啊，得四个。 啊，饮威士忌冇错啊，我斟水先，俾大家复下我先。戴戴头盔先，因为咧，即系我为咗条片，因为条片我唔想太长太沉，同埋唔想好似好有 bias 嘅色彩咁样去评论嗰两款 Android 嘅电话。因为事实咧 ，Android 对我嚟讲咧，就我真系好唔熟嘅，因为佢个 OS 咧对我嚟讲系几难用嘅，因为佢啲 icon 就重新我未见过 icon 做咩咁样嘅，同埋。佢好多唔同嘅 developer 呢都有份开发嗰、那个好 core 嗰个 OS 嘅，我相信。因为呢你唔可以用单一嘅逻辑呢去諗晒嗰啲 function 点样用嘅，同埋啲嘢匿埋喺边嘅。咁因为咁样嘅时候呢，就当然我又要引述我朋友有其中一个朋友话呢，即係用苹果就用蠢人嘅，即係你淨係惯咗咁諗嘢，嗰啲 tricky 嘢你梗係唔識啦咁样。咁我都承认嘅。咁但係呢有啲位呢喺相机嗰度呢，即係譬如我就算我未用嘅 Apple 呢，你好多时即係嗰陣时又讲緊，即係啱啱 iPhone 1嘅时候呢，完全冇人教你点用，冇人教你点样拎个相机出嚟，冇人教你点样睇相，咩都唔使教呢。佢就利用咗嗰个好简洁嘅 interface 呢，利用住好简单几个逻辑性嘅推论呢，你就可以用晒成个电话㗎啦。但係我用 Android 嗰几个电话呢，虽然佢影相呢老老实实，我都觉得华为嗰个呢係我最鍾意嗰啲相，係嗰啲颜色淡淡地呀，即係有少少东洋风啦，同埋嗰个 contrast 係唔好高啦。同埋嗰个饱和度，唔係饱和度，即係个 dynamic range 呢就比较阔啲啦。咁佢有呢几个优点嘅。咁但係呢有啲大话不解呢，无论係华为嗰部 Mate 10同埋 Galaxy 10呢，佢影相嗰个即係嗰幅相嗰个比例，譬如当16比10咁啊，定唔知4比3啊，好似唔係16比 10,4 比3嚟。咁同埋你个 mon 睇到你影个 target 呢，佢又唔係4比3喎，佢係更加阔喎。OK， 咁影咗出嚟嘅时候，佢唔知点解又变咗4比3喎。同埋影片嘅时候尤其是。咁有咩问题呢？个问题就係你以为影到嘅嘢，但最尾影唔到囉。挑咁都得㗎喎，真係。苹果呢就完全係好老实地，你喺个 mon 度见到有咩佢影到啲咩啦。咁你明明个相机系16比10嘅，但你张相可能系窄少少，即系冇咁阔身。咁但你影嘅时候你见唔到嗰啲位系有嘢㗎嘛，黑咗㗎嘛。咁所以话你见到有几多就影几多呢，即系一个相机嘅基本嘅功能嚟㗎大佬。但我就唔明点解我讲嗰两部 Android 机有呢个问题啦。第二就系苹果，自从去到苹果6即系 iPhone 5嘅时候呢，就已经发明咗一样嘢呢，就係当你握住嗰个 target， 即係你譬如想影个人背光咁样影个人个面口，你握住嗰个面口等两秒咁样去 lock 住咗个面嗰个曝光同埋 focus 嘅时候呢，你变咩都唔喐㗎啦。但係 Android 又唔得㗎喎。咁佢係按咗之后呢，佢就喺嗰个位佢就 lock 实咗嗰个 location。但系当嗰个 location 再变化嘅时候咧，佢照跟翻就 lock 唔死，就直至到咧你揿一个 professional 嘅 mode 咧，你先可以咧光圈快门啊冇光圈，即系曝光快门同埋 iOS 先可以校嘅。咁但系你以为校咗就得咩？又唔得嘅。当你转第二个 mode 嘅时候咧，你头先 save 咗嗰个 focus 咧，佢即刻走。咁苹果咧？好似都系咁。咁但系问题有唔同嘅地方呢，就系、是、当你入咗嗰个 professional 嗰个模式嘅时候呢，咁你校好咗呢，你就系即刻要喺嗰度影㗎喇。当你入出返去入返去又重新 lost 咗㗎。 即系呢样我唔系好习惯啦。可能有人觉得咁样好啲都唔定，因为你已经第一张相可能又去咗第二度啦嘛。咁见仁见智啦。咁但系最大问题咧，苹果影嘅慢镜咧，佢不单只有240格，佢仲系 full manual mode， 仲系可以去到 1080p。但系嗰两部 Android， 即系 Note 8同埋华为咧，就完全做唔到呢样嘢嘅。当佢去到慢镜 mode 嘅时候咧，佢就系全自动，乜嘢就乌蝇飞过，你有只手拨一拨盏灯，暗一暗佢就光一光，即系全部咧系好快反应嘅一个自动 mode 嘅时候咧，你唔可以 lock 住佢。咁嘅时候有咩问题呢？当你睇嗰个华为嗰部机影 video， 你就知啦。我举嗰只手啦，我拎起张酒啦，佢曝光即刻变咗嘅。虽然佢系好靓嘅，老实讲，佢 video 咧嗰个dynamic range 咧绝对好过苹果嘅。咁但系咁啊死啦，大佬！即系你冇得 manual， 冇得 lock 死。咁嗱，我就系怀疑系咪我唔识用咧？但系其实我嘥咗好多时间，我走去解破呢个慢镜嘅 manual mode 咧，但解破唔到。同埋最抵死嘅咧就系咧，无论系 Note 8同埋Mate 10咧，佢互相咧，即系呢两部嘢都系同一个问题咧，就系当你转咗做 video 嘅时候。佢会用佢用得嘅 sensor 冇咁多，因为佢要 low 嗰个 processor 要用多啲力嘅时候咧，佢唯有牺牲一啲 sensor 嘅位置，即系变咗你睇落系 zoom 近咗少少嘅。苹果都系你嘅问题嘅，但系当苹果 zoom 近咗少少嘅时候，拍出嚟你就系嗰个样，你 zoom 近咗几多，你有预算，你一个 viewfinder 度睇到几多，你拍出嚟就系咁多，系一比一嘅。咁但系我都唔明点解 Android 咧天才都咁嘅。即系做相机嗰 part， 就系话你睇到嗰啲嘢录紧嗰阵个画面，同埋 playback 又唔同咗嘅，即系有 Note 8咧就 playback 出嚟咧就穿晒崩，侧边突咗啲穿崩嘢，但系拍嗰阵咧就睇唔到。华为啱啱相反啦，拍嘅时候你睇到咁阔，但系 playback 嘅时候咧就近咗好多，都唔知点解。即系我唔知系咪我唔识用咧，即系所以我戴定头盔意思咧，就系我都嘥咗好多时间去 solve 呢个问题噶啦。咁但系就系呢啲就系我冇讲出嚟咯，我净系因为希望大家唔好觉得我有 bias 底下，我净系试咗张相出嚟，大家就系判断幅相就好啦咁样。咁于是乎，九成嘅人咧都觉得华为嗰部 Mate 10系最靓，因为以为佢徕卡就咁靓。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唔关徕卡事嘅，即系觉得系关咗监制同埋一个 license 嘅基本嘅 QC， 即系对 design 嗰个要求可能高啲啦，同埋张相 set 一啲乜嘢 parameter 就令到张相好靓，嗰班人要求叻啲咁样高啲，或者牺牲多啲资源去做一啲咁靓嘅相，或者一个 sensor 或者一个。processing power 撥多啲俾佢，佢都有可能會靚啲。咁但係講 intelligent 真係 sorry 啊，佢真係唔完全唔夠蘋果咁 intelligent 咯。我覺得喺 software 方面，咁另外就係、是、我個結論係咩呢？我覺得咧就係、是、為咗銷量咧，嗰啲 Android 嘅風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就係咧將所有嘅資源咧就擺喺一張普通你入去百老匯試相機頭嗰兩分鐘。必赢嘅方法，即系总之咧，我嘥啲资源就喺晒头嗰两分钟必定会赢嘅赢面，就投放喺嗰度，就系幅相，就拍一个 video 嘅浅尝，即系你唔会两分钟之内，你真系又拍慢镜，又影 manual 咁屎忽鬼噶嘛，系咪？咁啊嗰阵时赢咗就赢噶啦。咁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讲一个 user 咧，即系你当我有 bias， 你当我系偏帮苹果都好啊，我嘅感觉就系咁样啦。即系苹果系所有嘢都好全面嘅，即系只不过上次拍嗰、那个可能佢对嗰个场景系有啲疏蚀，因为 contrast 好高，咁于是乎咧更加加深个 contrast， 令到成个画面都 dramatic， 咁令到佢 lost 咗好多 details 啦。咁所以即系，所以我系唔会，即系虽然我都认同Android 嗰、那个华为嗰个徕卡嘅 Mate 10系好靓，的确好靓，喂，但系。我想我用两个礼拜我就激到想订烂佢。因为我唔能够得心应手想要咁样一个比较高级啲嘅操作，而又随时喺街度一个 snapshot 都可以影到个 professional 嘅相，係绝对唔得囉，话你知。可能我真係唔识用啦。咁但我都嘥咗成 几日去试啊，即系我每次都唔得，咁有时搞到放弃咗，跟住咧第日又翻嚟又试，都系唔得，即系都系冇得 manual 教一个曝光同快门同 focus 嘅一个慢镜嘅相机，咁好失望咯呢方面。咁但系我完成咗个责任咧，就系净系试 photography， 就唔系话试个操作，唔系试佢有啲咩 tricky 嘢。咁但系我觉得最好笑就系，虽然佢个相好靓，但好基本嘅佢都做唔到咯，即系一个是一个 user 嘅方便，唔系一个宣传嘅方便，或者一个净系 show 幅相出嚟嘅方便。咁所以喺嗰条片度咧，我就唔可以嘥咁多篇幅去解释。咁唔紧要咯，大家盲试就盲试啊，盲试就系盲试，即系 blind test 咧就系最比较科学性，即系你就系买到嗰啲嘢，即系俾你睇到晒。咁所以咧，我都喺个片里面咧，我都排除晒所有我自己嘅先见嘅主见啦。咁我好老实咁样俾翻啲相同埋片大家睇，即系希望大家咁样觉得，即系有自己嘅判断啦。好，读翻大组嘅留言，读埋呢转我都要瞓觉噶啦。咁我见到有啊冇啊嗰啲朋友咧，就好明显就系、是、我问佢有冇睇条片啦。 我 Miss Luca 64有 ，Sunshine 有 ，Sharon 有，大力水手789有，隐威士忌美兰我有睇 ，L 个 G L 系 F B 睇咗，晴朗我有睇 ，Thank you。 Brown Eyes Nicola 我未睇 ，Sunshine V Phoenix 拍片对比太强，唔掂 ，B B Two 睇停风弹吉他时我忍唔住咁去睇佢煮餸。佢讲嘢声招好正，佢应该拍套咁嘅戏。B B Two 有 ，B B Two 有 ，B B Two 好靓。 Thank you。 Sharon 五，下次不如试埋 Sony， 好有兴趣啊。Waters Zero 我未睇 ，Omis Luca 64 Mate 十中二 ，D Enzo Chan 未睇完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有睇，我分唔到边部机拍。也分别唔到边部机拍得靓，三部机都拍得靓。Max 女友睇呀，留人生我喺旁边学，都唔知今次大家讲乜。条片有睇 ，B 最好。L 个 G 我跟住同干女讲，叫佢去睇你条片，唔好谂住买 X 啦。我又悭翻，留人生虽然唔知今次讲乜，不过学到嘢啦。Patrick 佢睇过你拍学车广告，信和华为点解要咁做 ？Sharon 五，我最初就要 Android， 都冇人教，摸下摸下就得。 咁你聪明啲啦，可能。 话原来华为咁劲，好有电影摄影机功能喎，系咪俾你睇穿灯啊？哈哈，留人生平关事，盲事系 B B B True 华为个盒最靓。Sharon 五，你话影出嚟同见到嘅唔同，同埋 setting 会自动 reset。我用 Sony 又冇呢个情形喎。 唔知啊，可能我唔识用啦，真系。用苹果啲人真系蠢啲嘅，即系搞好耐都搞唔到一啲好基本嘅嘢。 陈日祥探长早安 ，Jack Miss M B 邓模式，请问探长，作为平民百姓，纯粹咁国际影相，是否仍是 Mate 十最好 ？Frankie Chow 有睇 ，B B Two 辛苦了， 唔辛苦。 两港币100元，探长， 喂，咁客气啊， 其他听唔到。这个就值得借机俾探长试啦。 是啊，其实我都啱啱都想讲啊 ,Max Low 呢其实借出三部机俾我，咁啊好感激佢啦，因为好人好者见过一两次面，佢又成两饼嘢咁订过嚟，即加埋个总值啊，唔知系咪使唔使咁贵啊，都要啊嘛。咁就即系信得过，好多谢佢啦。咁我唔知有冇 pack 漏嗰啲嘢俾你呢，即系如果有又你同我讲声啦，搵下啦有冇漏咗。咁呢就系、是啦，就系咁啦，即系我觉得譬如嗰位朋友问我，譬如阿邓武式，佢问我系咪应是否买 Mate 十最好啊？其实我真系唔想答啊呢个问题，原因就系佢好难用咯，真系老实讲。咁有当然有啲人摸摸下就识，咁但系我可能唔够时间摸啦。咁但係我觉得呢样嘢喺个意识形态上呢，我真係好唔 buy 嘅。即係你见到乜就影到乜，係有咩好得过咁样呢？ 即系你见到嗰啲嘢影出嚟又唔系咁嘅，好失望噶嘛。咁、即系如果你净系买部相机啊，点解唔正经买部相机咧？咁当然我都知道相机已经取代唔到手机噶啦，因为手机咧就好方便。啊，大家应该俾个 credit 啊，啊 Max Low 啊，因为佢除咗借机俾我，仲 sponsor 100蚊咁样，即系算系点啫？即系边度有人会咁客气噶？我觉得，thank you 你啊！喂，咁多谢多谢，咁啊，如果即系大家有啲咩留言呢，就 PM 我啦，未睇片嘅睇完就留两句嘢啦，即系大家交流一下嘛。即系虽然我唔会话俾你听你应该买边部嘅，咁啊，但系即系我会话俾你听我买边部咯。即系就算我有钱呢，如果我有买 iPhone X 嘅钱呢，我都唔会买 iPhone 嘅，留返要嚟买多部机要嚟做工嘅时候，即系开工嘅时候用啦。因为我觉得今次 iPhone X 呢，即系我已经冇乜惊喜喎，即系你嗰个颜色应人咁又如何呢，咁我点播咁样，系咪先，即系冇乜特别好即系 benefit。咁影相我觉得其实佢都靓过 iPhone 7嘅，因为我用 iPhone 7 Plus。咁但系你靓咁少，我又觉得又点播嘥咁多钱，系咪先，哇成8000蚊啊听讲。咁我唔会用8000蚊去买多一部，即系买部手机系分别唔系咁大，同埋其实佢唔系冇突破啊，但只不过冇乜惊喜啊，即系同埋我对物欲嗰个观念已经改变咗啦，即系个电话只要你唔系衰到咧，搞到 app 行唔到咧，我都唔会换住咯，老实讲。咁所以因为7 plus 我已经觉得好靓啦，即系我又唔系。同人比赛又唔系主力，系搵个7 plus 要嚟搵食，即系搵个 iPhone X 嚟，即系拍啲片要嚟当 stock footage 或者开工用嘅。咁所以有钱我宁愿嗰个 budget， 我宁愿买一部 Mavic Pro 嘅 DJI 嘅航拍直升机，或者买部 DJI 嘅 X5 嘅手持嘅。嗰、那个叫咩 ？Osmo 嘅摄影机，我都唔会买 iPhone X 咯，因为 iPhone X 叫做，因为 iPhone X 实在太冇惊喜啦。同埋今时今日嘅 iOS 咧，真系令我带嚟太多烦恼啦。即系佢个取舍同埋方向咧，即系我喺呢一刻觉得完全唔系路，但系都系比 Android 胜好多筹嘅。我认为即系喺 OS 方面，但系佢已经越嚟越唔系路啦。咁所以即系一个失望冚一个失望，唯一就系用我个荷包嚟投票咯。即系我都觉得佢好用，但我唔会买咯。咁听讲 Sony 咧嗰部拍到960 frames per second， 我非常有兴趣嘅，即系话超慢镜啊，即系吉爆个气球。当嗰啲橡胶缩埋咗嚿水，仲未缩埋嗰啲镜头咧，好中意拍嘅。咁但系我因为佢又系 Android 嘅关系，我又唔会买啦。咁同埋暂时都未收到有朋友买咗而借我试咯。如果借我试咯，一定狂影嗰啲水啊，狂影嗰啲千钧一发嘅嘢啊。例如我最近睇咗一个好有趣嘅夹烂嘢嘅 video channel 嘅 YouTube channel 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即系整部嗰啲油压定水压嘅两嚿铁。夹爆一啲嘢，佢系冇 message 嘅，同埋佢系冇对白嘅，又冇剧情嘅，每个剧情都系一啲嘢落去夹爆佢，即系嗰样越惊喜咧，越谂唔到摆落去咧，个 hit rate 就越高嘅。例如抌个保龄球落去夹啊，抌粒子弹落去夹啊，甚至乎我见过抌个 iPhone 落去夹啊都有嘅。咁咧，我睇过一个咧，佢系夹爆一粒保罗婆糖啊，定搵个锤突爆嘅。然后你用一个超慢镜嚟睇咧，原来保罗薄荷糖嘅 particle 咧系好硬嘅，系一啲类似一啲晶体，但系未到粉末，即系晶体同粉末之间嘅一啲 particle 嚟嘅。原来当你一个高速嘅撞击嘅时候咧，喺一个微细嘅世界里面咧，佢哋会擦出一个电能啊！即系直头一嘢揼落去嗰粒保罗薄荷糖嘅时候咧，你一个啱嘅光暗嘅位咧，你就见到佢好似一个宇宙，即系好似一个天文现象，就系喺一个小宇宙里面闪电啊！哇，咁诱人！如果有部 Sony 咧，我一定试俾大家睇咯，因为960格系拍到呢样嘢啦已经，但系可能就因为个光源唔得， 因为佢唔可以打灯嘅，因为一打灯咧就睇唔到啲电，咁所以唔知拍唔拍到咧。咁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YouTube 呢啲 channel 咯，好中意睇。 留人生多谢 MX Max 老母咁贵啊 ，Sharon Thank you Max， 尹信旺 ，Thanks Max。Max 梁，我想抛女人肉，搵正容一皮。Max 梁，大家网友有新奇更集，可 VL 借俾探长啦。搵正旺是咪边部？ 我唔知嗰部系边部啊，嗰部系有960嘅 frame per second 拍片嘅功能嘅。咁我就系见到嗰部，有我见到广告就我未识人用过呢啲咁高阶嘅电话。咁啊 ，Nicolau 你啊由头踩到尾啦。咁咧。就多谢你支持啦，咁啊照旧，咁啊YouTube 嘅朋友可以 like 我个 page 啦，同埋呢个香港网台同埋 Carsquare 嘅朋友又可以去 Facebook like 埋我 page 啦，咁啊更加多资讯嘅。喺 Sharon 咧就已经解咗谜啦，就系 XC Premium 啊，我叫做系嘛，系咯，就系、是、咁样。喂，咁好啦，再见啦。因为死唔断气都系我嘅风格嚟嘅，因为我越攰咧越多嘢讲嘅，咁但系咧我只眼已经咁样噶啦，咁啊虽然咧你借到一个地步咧系好好瞓嘅，咁但系都有个限度噶，因为听朝哑咗就惨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